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吉木一罗的消息就这样传送了出去。回至营地，杨戬营那头有传令兵过来，只说杨戬要留端木翠住一日，明日再回。阿弥素知杨戬宠溺端木翠，见怪不惊，随口应了一句：“ 知道了。” 展昭却隐隐嗅出不对味来。 按说端木既已苏醒，理应知道沉冤即是幻境，第一要务再回明道收拾温姑尾鱼搞出来的烂摊子，缘何本末倒置？先是半夜离营，然后没事人一样在杨戬营小住。 展昭越想越是不对，不过他强制自己不要再胡思乱想。 端木这么做必有原因， 他尝试着去说服自己。两人交后，倘若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谈什么结伴同心相伴同行呢？这一日疏忽而过，夜间起了大风，呜咽如百鬼齐哭，四处支起的军帐被大风牵扯得摇摇欲坠，粗糙沙粒被风裹起，劈头盖脸朝巡夜的兵卫脸上砸过去，迷得人眼睛都睁不开，连主帐前的支油火把都被大风吹灭，数次点起，数次又灭。天屋地夜的迷乱暗沉之中，有一条诡谲的黑影避过众人耳目，神不知鬼不觉贴近了阿弥的军帐。吉木一罗没有睡，他圆睁着双眼听帐外风声，仇恨是一剂非凡养料，足以支撑他忘记饥渴和疲劳，一味应战。帐外传来突兀的金石碰撞之声，三下，间隔前长后短，然后又是三下，前短后长。电光火石之间，吉木一罗一下子反应过来，身体瞬间僵直，旋即火烫，他的心跳得厉害，几乎要雷破胸腔，以至于他不得不双手按住心口，生怕这心跳声吵醒了阿弥。也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镇定下来，将自己的亲被盖好，做出还在熟睡的假象，蹑手蹑脚出了军帐。尚未站定，便听得压得极低的声音：“ 跟我走。” 循声看去，一个高瘦身影正向帐后急走。吉木一罗一声不吭，裹住衣裳紧紧跟上，略大的下摆被风鼓满，乍看上去像个帐大的灯笼，曲曲折折，避避绕绕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那人闪身进了一处棚下，风声瞬时小了许多，马粪的味道扑面而来，棚内深处有牲口不安的闷哼声，却是到了马厩。那人声音极是低哑：“ 你是齐木典的女儿。” 即便是在这般浓重的夜色中，也能看出齐木一罗惨白的面色。“ 是。”“ 你爹把暗语的法子交给了你，你能做什么呀？” 齐木一罗不答他的问话，只是一字一顿：“ 我要杀了高伯简。”“ 那个草包不配我们费功夫。”“ 我要杀了高伯简，他用汤火活活煮死了我爹和二叔。”“ 高伯坚善事酷刑，你爹死的还不算最惨，你若是知道那个叫程启的是怎么死的，哼。” 齐木一罗的齿缝唇舌间溢过铁锈般生涩的血腥味，黑暗中他的眼睛亮得可怕，字字斩钉截铁，不容商量：“ 我要杀了高伯坚。” 那人皱了皱眉，没有说话。马厩的棚顶被风撼得左摇右晃，草料的味道四散开来，有细小尘粒洒在两人身上。那人忽然怪笑一声：“ 安逸的人手是留着杀端木翠的，你帮我们除了端木翠，我们就帮你杀高伯坚报仇。”“ 怎么杀？” 齐木一罗毫不迟疑。那人递了个东西过来，齐木一罗下意识接住，入手光滑而冰凉，是个铜管。 上次杀他打草惊蛇，来硬的进不了他的身，只能暗地里屠杀。我们知道你现在暂居端木营，应该有机会下手。 我虽然住在端木营，但是很难进他的身，他的军帐都是有族人兵卫把守的。 自己想办法见机行事，最好这一两日间下手，否则重城那头打起来，暗义这边马上得退，届时可顾不上什么高伯坚了。 秦墨叶罗心中一紧，下意识攥紧手中的铜管。第二日天气愈加糟糕，狂风携着黄沙，晨起就一直未曾停过。端木翠直到晚间才回营，马车折折行至主帐门口，阿弥带着女士顶着风去车前扶端木翠下来。车帘被风扯得在半空中打横，车厢里灌了个通透饱满。端木翠将大厂的雪帽罩起，向阿弥说了句话。阿弥只听见杨戬二字，后半句早让风刮得不知道哪去了。再想问时，端木翠已经扶住女士进帐去了。阿弥跟了两步，想了想还是转身问了一回车夫，才知道端木翠是说杨戬会更晚些过来，让他为杨戬准备军帐。阿弥点头称是，让那车夫先下去。走了两步又喊住问道， 哎，将军是用了晚膳过来的吗？ 杨戬将军那头倒是留膳了，想是不合将军胃口，将军都没吃什么。 那我知道了，将军这两日口淡，杨戬将军那头的肉羹汤汁将军必不喜欢的。 说话间仙莲进帐，先头的女士已经扶着端木翠在榻上歇下。阿弥示意女士们下去，向端木翠道， 姑娘，杨戬将军晚些时候过来吗？来做什么？ 端木翠淡淡道，也没什么事，他怕朝歌的袭杀之人再有妄动，遣了副将过来帮我守安逸。我走时他原说要送我的，谁知丞相那头有事，我只说让副将过来就行了，谁知他定要过来看看，那也由得他了。 这自然是杨戬将军疼爱姑娘，换了别人他也不过来的。 我叫他大哥是白叫的吗？自然该多疼我些，只是丞相议事怕是又要很晚，那时候还过来作甚呢？说到此间忽然就叹了口气。阿弥，你过来。阿弥不解，忙屈身过去。端木翠握住阿弥的手顿了许久，才轻声道，我要同孤昌成亲了。阿弥先是一愣，继而大喜， 姑娘怎生这么快啊？原先不是说了攻下重城之后再成亲的吗？ 三日之后攻城，丞相说城破之日就为我和孤昌完婚。 是丞相同你说的？ 不是，杨戬同我说的。他们去丞相帐中商议攻城之事，丞相许诺孤昌若能城破，当同日大婚，视为吉上加吉，双喜临门。 姑娘怎么你说起时好像不高兴似的？ 端木翠缩回手来，将亲被往身上拉了拉，淡淡的，我有什么不高兴呢？ 姑娘你瞒不过我的，你这哪像是高兴的样子啊，换作是我嫁给展大哥，我不知道要开心成什么样子呢。 总是一手又足足，所以应知不到你心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